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了。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了，那我们本来呢上一次又带到呢，就说我们应该要讲呢个港珠澳大桥入正题啦，咁样 又俾我岔开咗。 有土伯有另外嘅，不如讲咗 UGL 先啦，咁样。咁嗱，今日咧虽然冇咗细良咧，我觉得我哋有个危机。 有咩危机？ 超市。啊，今日都好似啊，唔系好够时间，讲咗一个钟，但我哋仲有几个 topic 未讲。不过我哋先讲 UGL 先。好啦，你想讲乜嘢啊 ？UGL 我就话即系。喂，梁振英有啲計喎， 點啊？ 即係證明呢個人係 tough 嘅，即係民主黨呢一個舉動咧，我覺得佢係好嘅，醒嘅，就話眾籌，我哋開始咧係正式咧，無論喺香港又好，喺呢個英國又好咧，都可以喐呢個梁振英。 你贊成佢咁做法嘅係咪？ 贊成，梗係贊成咁。 即係有兩種意見嘅，有啲人咧就覺得，哇！喺呢個時候你眾籌籌錢，咁啊香港已經好多其他嘅地方都需要錢啊，包括。這個九子即係嗰個即係個案件啦、啊，咁就好多地方都 補選啊， 係啊，好多咁嘅。咁即係有啲又覺得，誒、哎、呢、這個時候啊，戴耀廷被攻擊，你又將個矛頭扯開咗去呢個689嗰度， 咁咪啱咯。 啊，點解 咧？喂，大佬，你打我嘅時候，我唔打翻你啊，大哥。 啊， 係嘛？即係我純粹從政治策略，第一佢能夠轉移咗個議題咧，翻去689度。 嗯。 第二咧就係、是、即係你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你個廉潔嘅地位係在於即係你香港能夠保持一個法治嘅制度同埋廉潔啊嘛。 嗯。 咁所以今次即係民主黨咁樣做咧，即係能夠為咗自己攞分之外咧，因為佢都知道仍然係好多人爭689噶嘛。 嗯。 追究佢嘅責任噶嘛。但係梁振英係 tough 喎，係醒喎。 嗯。 即係話説回來就係、是、即係唔好因為我哋對佢有意見咧，就係佢即刻打翻嚟喎。 嗯。 喐你民主黨誹謗喎，話呢班人誹謗，我話你依下佢真係堅喎，呢條友真係即係老實講，諗都諗唔到咁契弟嘅嘢，我哋係做唔出噶嘛，即係自己身有屎係咪先？但係梁振英今次真係同你鬥喎，所以我覺得 呢個人嘅戰鬥，我覺得佢嘅 戰鬥 力好強嘅， 戰鬥意識好強。 不過我就按我有限嘅對誹謗法嘅了解咧，我就會覺得佢係，我就勸你告啦。啊、梁振英，你告啦， 系 你输紧嘅， 啱， 系因为诽谤咧，里面系一定要系讲咗啲非事实嘅嘢， 嗯， 先至可以构成诽谤罪嘅。举例， 我要求调查你啫， 啊， 睇下你有冇事啫、嗯，需唔需要两地政府， 啊、 包括香港同埋英国，甚至乎澳洲， 啊， 系咪可以告你啫？ 即系我举个例子，我话，喂，其实阿土伯同阿细良咧。基佬嚟噶咁样，你就可以告我诽谤啦。 啱、啊，呢、這个唔系事实， 呢、啊這个唔系事实嚟噶嘛咁样。 即系你两条友暧暧昧昧咁，系嘛？ 暧暧昧昧你都告得我，因为暧暧昧昧呢个咧系可即系有机会告得到我咧、嗯，就系话你暧暧昧昧呢个意涵咧，你都仲系。所以我唔系话觉得大家可以乱咁讲嘢。 嗯， 但系如果你讲一个事实，然后跟住基于个事实作出一个 comment 嘅时候咧，呢、這个系冇人可以告到你诽谤罪。譬如我举例。我是基於對梁振英過去五年治港，又跟住我話你是一個嘅賣港賊， 嗯， 呢、這個 comment 你唔告得我， 呢、這個係政治表達意見嘅自由。 係啦，呢、這個係一個 comment， 而係我 base on 一個嘅我對於事實嘅詮釋，又佢作一個 comment， 你都唔告得我，話你賣港賊，你都唔告得我， 嗯， 嚇、啊，咁但係如果我講一啲非事實嘅嘢，你就告得我，咁所以咧，梁振英告啦你。 唔係佢告呢個嘢大鑊㗎，即係佢嗱，但係呢條友嘅戰鬥力係在於咩咧？同你鬥空 啊！ 佢真係想你即係民主黨收聲，同埋佢為咗自己嗰個嘅喺呢件事嘅清白咧，佢先嚟下呢一步。 嗯， 所以呢條友係有戰鬥力㗎，第二個未必做得到。 嗯， 係咪？老實講，你佢收嗰幾千萬，基本上係延後利益嚟㗎啦。 嗯， 你又冇申報利益，即係同曾蔭權一樣啫。 喂，你收到啲錢你都要講噶。第二，你協助即係幫手收購，咁嗰啲錢係咩嚟噶，大佬？雖然已經係換咗幾手啦，已經係咪？所以今次佢嘅做法咧，如果我哋作為一個反對派，我哋嘅戰鬥嘅策略，我哋鬥爭嘅策略，你一定係捉住佢弱點嚟喐。 嗱，我啊想講咧，就係話今次民主黨呢個做法咧，其實都係開咗先河嘅，就叫做用眾籌嘅方式去檢控一個官員。 嗯， 佢嘗試咧，即係透過佢係咪檢控咧？即係話嗱，我以我理解嘅策略就係咁嘅。首先，如果我集齊，應該咁講，如果有個政府官員在他在任，對於我們一些的市民做了一些的事，然後跟著你市民你沒有這樣的財力你去即是去檢控他的嘛。 嗯， 那好了，現在民主黨就用一個眾籌的方式， 嗯， 然後跟著就搜集資料，然後就可以 support 什麼呢？持份者。但持份者不一定是小市民的持份者，因為這件事是什麼呢？就涉及一間澳洲公司收購一間英國公司， 嗯， 然後英國公司即係所謂嘅戴德梁行咧，依度裏面咧就有啲叫小股東， 嗯， 你知啦，上市公司有好多小股東都係持份者嚟噶嘛， 係， 所以咧喺依個過程當中，佢可以咧就將所籌得嘅錢咧去支持其中一個小股東， 嗯， 去對阿梁振英進行一個訴訟， 係， 你損害咗我利益，依個就涉及到咩咧？喺公司買賣嘅過程當中。出賣了小股東利益， 這個所謂的 derivative action， 是的， 我們 company's ordinance 裡面的所謂的，就是保障小股東的權益的所謂derivative action， 我不知道中文是叫什麼了，但是就，即其實這個是可以的，還有當中究竟有沒有違反對這個小股東的利益呢？因為明明是有人出高價，比這個的 UGL 收購的價更高， 接近一億的， 但你不賣，你賣比較便宜的，因為當中你涉及到那五千萬在這裡，是不是五千萬？ 涉及400英磅，就等於港紙大約五千萬， 是接近五千萬。 所以這件事呢，又都可能一段日子呢，我約莫 brief 一下，就是說講回那件事是什麼呢？就是說在這個小 UGL 收購戴德梁行的過程當中，當時這個梁振英仍然是這個戴德梁行的董事，呢、这個過程當中， 亞太區嘅主席添， 亞太區嘅主席，然後跟住咧喺收購嘅過程當中，就話據說呢個 UGL 咧就俾咗一筆400万英镑佢，就叫 non-competitive 嘅 agreement，OK？、Okay? 但係呢一樣嘢究竟小股東知唔知？有冇呢一個上市公司，即係話呢個戴德梁行有冇通知小股東？ 嗯， 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的一樣嘢。但係同時間佢收呢筆錢嘅時候咧，係當時佢已經係特首。 不過好 agreement 雖然係未，但係佢收錢嗰時係特首。咁你收錢嗰時係特首嘅時候就 申報 咯。問題啦，你有冇申報？嗱，而家確實係冇嘅。啊，第三件涉及咩咧？你收咗呢筆錢喺邊個地方交税？有冇交税？ 佢醒啊，因為 non-competitive agreement 咧 ，non-compete agreement 我哋叫做，其實咧喺香港咧係唔需要交税嘅。 嗯。 呢樣嘢佢成嘅， 嗯， 因為佢唔係成個酬勞嘅一部分， 嗯， 佢算係一個即係、就是、one off 嘅一樣嘢， 嗯， 亦都唔係事前已經講定嗰樣嘢， 嗯， 嗱、这个、呢個咧走税嗰下咧，我覺得阿梁繼昌咧嗰個 interpretation 咧有問題，即係從我有限對呢、这個、嗯、即係税制嘅認識裏邊， 佢都係會計師， 係啊，佢仲係稅務專家，呢部嘢先大家， 我信佢多，我信你， 唔係，但係你求其攞本textbook， 嗯。 即係關於 non-compete 啦，因為呢個係我哋 tax planning 嘅一部分嚟嘅。 嗯， 即係如果我唔想交税嘅話，我就希望即係能夠請到你嘅話咧，我用 non-compete agreement 呢樣嘢咧係嚟，因為呢個咧香港係冇 capital gains 噶嘛。嗯、non-compete agreement 咧，其實就係 capital gains 嘅一樣嘢嚟嘅。 嗱、啊，好啦，呢、这個我唔 喺成個 package 裏邊啊，喺成個即係 compensation 裏邊。但係頭先你講嗰兩樣嘢係啱嘅，一。冇申報利益，你作為呢個行政長官， 呢個就已經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冇錯， 因為已經入咗兩條友噶啦， 就係呢個許仕仁同埋呢一個嘅曾蔭權， 曾蔭權啦， 係咪？ 佢嗰、那個 第二就係違反小股東嘅利益嘅問題，係 啦。 點解有貴啲嘅公司收購嘅時候你唔做？ 係啦， 你淨係俾呢個 UGL 咧？係 啦， 我覺得呢兩個就係重點。 嗱，當時另外一個話出得比呢、這個即係 UGL 高價嗰個咧，係一間天津公司。 嗯， 而且呢、这個 offer 係幾時出現呢？ 就是当梁振英同这个 UGL 签订这个的所谓不竞争条款，这400万英镑当日是被董事局否决了的。中间发生什么事呢？为什么一个的更高价的一个 offer， 董事局是竟然不接受呢？那一定要解释了。不过这个我觉得我不想纠缠这样，但是其实其中一条罪叫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表面证供就已经成立了。因为我们都说了已经有两个先例了嘛。 为什么你不申报 呢？那你现在、天下为公这件事去集这个资金呢，我不知道究竟可不可以小市民可以是检控，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即是说什么意思呢？现在、律政司不动了，现在这个廉政公署又不动了。 一石二鸟，民主党的做法就是我估计他应该问了很多律师意见，我没有问过何俊仁、但是你律政司局你动、如果不是就我们动了、 是不是可以小市民可以动他呢？ 可以可以、即是、如果你作为检控的当局不是用刑事告，那是我们 民事要求告咯，这个有个案的先例有做的。 如我这样，我就不是法律专家，有机会可能如果这件事真的要，我想 之后呢 民主党会披露多一些他的想法的。我会觉得民主党今次开了一个先例。这个先例呢，我会觉得是好的。因为为什么呢？喂，你是啊，你如果你真的已经跛了，这个廉政公署跛了。这个律政司你现在知道现在律政司是什么有啦，老实说即是身有屎、也都是你现在由、这个的、行政长官律政司你也不会再信任他可以有自主。 不过话说回头，我觉得梁振英呢，我的判断他没有事、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他是跟阿爷make咗个deal，在他没有得连任行政长官的时候呢， 就已经决定不动他了。 这个是deal来的。所以他后期为什么能够做到政协副主席呢？ 你不要拿、那时候内地的贪官不知道是谁、就是说做政协主席真的明星暗降，跟着就双规他这样。我觉得今次呢是一个deal来的。他跟阿爷已经deal了、就是你 UGL 不要动我，我不做行政长官。 因为呢， 所以民主党才会这样做的嘛，咪焗你咯，系咪？我哋众筹用民事的方法嚟用、刑事的条例嚟告你。 阿爷唔喐，即系譬如举例啫。如果真系好似阿土你头先嗰个分析，就系话，喂，到时民间喐你，我冇办法噶。 冇错， 系咪啊？ 冇错。唔系，所以今次 呢个都系一种喐梁振英嘅办法嚟。 系啊，你 即系嗱，我就俾咗你做副主席啦。我俾晒我个 promise， fulfill 咗啦。 廉政公署亦都调查完之后，亦都系冇事。系嘛？如果你话需要好简单嘅判断嘅咋，唔使讲咁多。连呢一个嘅曾荫权嗰啲湿湿碎碎嘢，虽然法律就唔系讲湿碎定系大单嘅，佢都喐得嘅。点解 UGL 唔喐得啊？ 讲唔通， 一定系搣咗个雕。即系阿爷系同佢已经系达成一个协议，就系你唔做行政长官，我唔会喐你，就咁简单啫。而呢一个系契弟嚟嘅，呢个系乖仔嚟嘅。所以你话唔做咪唔做咯咁样。 有一种嘅讲法啦，当时就咁讲啦，就系你就咁讲啊，梁振英不连任嘅时候咧，其实推翻佢初初上台嘅时候咧，究竟 UGL 嘅文件边个会有？当时系喺澳洲。一間個 media 裏面收到有關的文件，而擁有呢個文件的就當然是兩間公司啦。如果舉例啫，有可能呢個嘅大德良行可能有啦。UGL 當然啦，有啦，肯定有啦。UGL 梁振英有啦，呢份佢私人文件啦。咁究竟邊個俾出？ 唔係嗰陣時候呢個《城報漢江節》嘅講法就話呢個係老共。某个派系怼出嚟啊嘛，大佬，我哋都信晒噶， 我而家都唔知道。咁总而言之咧，呢件事咧，我哋后屘又听闻就话，事实上中共为咗呢件事咧，当时问过两个人，一个叫梁爱诗，一个叫黄仁龙，两个人嘅意见都系话告得，即系有事系有事嘅呢件事。咁嗱，呢啲全部系呢啲叫咩耳语啊，即系一啲政治。 即系你 justify 我嘅讲法，佢最后make咗个deal咯。如果你 即系阿爷都系对呢件事咧，其实都系睇过 個 file 嘅，開個 file 嚟睇嘅。 我聽到泛民主派有啲人嘅講法就係話咧，阿爺係好緊張地召梁愛詩上去北京問佢呢單嘢究竟喺香港嘅法律裏邊告唔告得到嘅。 嗯。 如果告得到嘅話，佢知道大鑊嘅。 嗯。 所以佢先至做咗個部署就係、是、嗱，我撳住曬下邊嗰啲唔喐你，不過你唔好做行政長官。 嗯。 因為你確實。如果你繼續做行政長官落去，繼續連任落去，我唔撐你又唔係。好啦，撐咗你之後，跟住你俾人喐咗，咁我點算啊？ 嗯， 乜面都冇曬喎。 啊，不過咧， 因為你可以喺國內嗰13億人民裏邊隻手遮天，唔代表你喺香港可以隻手遮天嘅喎。你點都要跟翻少少規範噶嘛？ 嗱，而家就睇下咧，即係話我今次眾籌咧，阿民主黨咧，睇下佢嘅成績如何啦。第一，第二咧就係跟住之後咧，究竟？如果真係 push 落去嘅時候，用乜嘢嘅方式 push 告佢乜嘢嘢？即係話係如果以一個香港市民，亦或係以一個嘅叫做 最容易嘅做法， 行嘅小股東， 最容易嘅做法就一定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啊！ 如果你嗰條法例係咁寬鬆嘅， 而且有先例啊嘛， 只要你唔 declare 嘅話，你都出事嘅話咧， 啊， 咁你就係相對容易做，係 啊。咁我就唔知道，我呢樣嘢我知，真係我到而家我都未知道。 逃税我覺得有爭議 啊。 小股東嗰個 derivative action 咧，只係我哋民事，嗯，即係如果我係戴德梁行嘅股東，我梗係可以喐你啦。 而且佢犯係英國法例咯。如果係嘅，佢 即 係 嗰個所謂嘅我哋嘅 fiduciary duty 啦，啊，即係你作為一個董事，你冇理由唔為我哋利益噶嘛，啊，大佬，你買都有6000萬唔賣。你走去賣5000萬咁大鑊，大佬咁，啊，我做股東做乜差啊，大佬係咪啊？ 咁所以咧嗱，呢一單嘢就大家密切留意啦。咁睇下即係呢個天下為公呢個 project 會唔會為香港個 唔係同埋我哋 開一個新嘅一頁啦。 我覺得我哋守咗咁耐咧，都係呢個時候攻下噶啦， 啊。 我唔知道民主黨部署咗幾耐，但係我覺得佢係攻得啱咯。哇， 啊！ 你攻到我哋咁盡。係嘛？戴耀廷求其即係亂咁噏噏啲嘢，你都喺度玩咗10日。喂，你唔俾我哋玩下，大佬， 嗯， 係嘛？你出到行預咗要還俾我哋啦。 嗯， 好啦， 好，咁就嗱， 今日未完喎， 未 UGL 我哋嘅方式提咗。嗱，而家我哋講下呢一個叫做港珠澳大橋啦。咁呢個咧就。大家如果有睇新聞都知啦，呢一個咁嘅我哋嘅路政署署長啊，去呢個叫鍾咩華啊，睇下先。 是但啦， 鍾乜華啦。總言之咧，就去咗呢個港珠澳大橋嗰度咧，就翻嚟之後咧就話冇事，乜事都冇。OK， 嗰個係一個設計嚟嘅。咁然後跟住咧，仲有咧，佢呢個設計咧係可以抵擋300年一遇嘅一啲嘅唔知颱風定係災難啦咁樣。咁咧又 跟住。你信唔信啊？ 我就想問你，你信唔信啊？ 唔係我，如果喺港英嘅年代咧，呢啲技術官僚咧， 啊， 即使唔睇政治嘅問題咧，我係會信嘅。 啊， 而家我有少少懷疑咯。 點解咧？ 喂，你滲透得咁嚴重，你影響得咁嚴重，同埋政治變成係一個即係而家係講紅唔係講專嘅時候。係堅定流噶，大佬。 我想講，因為鍾錦華佢講咩咧？佢就話。呢、这、一個嘅港珠澳大橋東西人工島同埋呢個隧道呢個沉管視察去咗視察，佢就話咧認為咧設計合科學性、合理性、 咁快、 安全性、防波堤冇出現安全性問題，佢亦都咧實地去呢個沉管嗰度視察，睇唔到呢個嘅人工島之間有咩移位、裂紋或者係滲水問題，佢又話抄過啲嘅文件出嚟睇，啲文件咧。就係即係嗰啲所謂嘅施工文件啊！施工文件咧，而家你所喺鳥瞰圖所睇到嘅咧，係一模一樣嘅，同佢嗰個嘅原本設計咁樣。 幾個鐘頭搞掂？ 幾個鐘頭搞掂？ 幾個鐘頭去望一望得？ 望係啦， 唔使揾人嚟潛下水， 睇文件就睇到。 即係嗱，睇下啲防波堤有冇亂擺，定係還是係俾海浪沖走 啊？ 睇文件得。我真的不太信，我開始不信，因為原因就是以前在我年輕的角度，這些這樣的專業人士，即我不懂土木工程，我不懂這些即天文地理的問題，即我是會信他的講法的，因為我信你的專業操守，信你的專業判斷，但是我看完即那幅最初的那幅設計圖， 在最後的即係 我哋睇下最初嗰個嘛， 嗰、個製成品 啊， 再加而家你喺度咁樣撐法咧，我係有少少懷疑喎。 嗱、啊，呢、這個嘅阿鐘錦華去視察完之後咧，其實香港咧就有一啲嘅土木結構工程師咧都有 comment 過嘅。 嗯， 咁有啲咧就話接受呢個鐘錦華嘅講法，有啲就唔接受嘅。但係就好似阿土所講，呢土木工程。我哋識條鐵咩？其實大部分市民都唔識噶嘛。 唔係啊，我上個禮拜咧，我睇佢咧係似係沖走嘅。 啊， 因為點解咧？你唔會係咁不規則噶嘛。我純粹從一個好叫咩啊layman嘅角度，似係上一次呢個天鴿咧係吹走嘅。 佢而家又話天鴿冇吹移動到嘛？咁啊， 唔係我覺得奇怪 啊， 因為其實咧， 佢講咗話天鴿冇影響我，即係佢總言之，佢就做一啲嘅叫做比對天鴿前、天鴿後個位置係一樣嘅咁樣， 即係可能係天鴿前都出咗事噶啦，天鴿未嚟都已經出事噶啦，大佬。 嗱、啊，我首先第一樣嘢，我就覺得阿鐘錦華，你好唔好講嘢似翻香港人多啲啊？乜 Q 嘅咩三百年一遇啲咁嘅詞匯就唔使用啦。即係老實咁講， 唔係三百年一遇咧呢個講法咧，其實 已經唔科學啦。你同我講， 可能係聽日就係遇咗嘅咯， 係啦， 可能係三百年之後先遇過，或者一百五十年嗰時候遇喎，大佬。 即係你同我講先頭咧，就話誒喺符合科學，符合乜乜乜乜乜。喂，你依句説話就唔符合科學啦。你同我講咩三百年一遇， 咁即係唔符合科學咯，係。 咪咯， 即係話係有機會係會發生咯。 咁呢個咧，你都反映出從一句説話反映出而家我哋公務員嘅心態，我覺得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因為咧，我覺得語言咧呢樣嘢咧，其實係有你係可以 藝術嘅， 係啦， 跟咗六八九之後， 同埋有一啲嘅叫做咧即係你聽佢講嘢嘅表層咧，或者佢嗰個嘅結構咧，你係可以聽得多啲嘅信息。呢啲三百年一遇嘅呢啲嘅説話，呢啲詞彙係代表緊啲咩咧？佢係講緊官方要去講嘅嘢啊嘛。 同埋咧，嗰、那個先係重點 啊！ 即係之前講嗰啲科學啊，睇個設計圖啊，係冇問題嗰啲咧，嗰、那個係我哋英文叫 subordinate course 啊， 即係嗰個係副詞或者係副段嚟嘅啫。真正嘅 main sentence 話俾你聽。其實都有咁嘅危險嘅，即係三百年咧，可能就係 啱啱遇到三百零一年啦，啱啱下年就係、是、 啦，即係三百分之一嘅機會咧，可能係會中嘅，出事嘅咁樣。 即係我覺得咧， 不過可能係聽日，可能係十年之後，可能係廿年之後，可能係呢個三百年之後咁樣。 從佢呢個台詞咧，呢一句咁嘅説話咧，我覺得佢根本出嚟講就係、是、個主要嘅聽眾係阿爺，係中共， 嗯， 即係擦鞋。 嗯、 因為我依個我所講嘅，你嘅每個語言咧都有一種嘅藝術好，你稱之為藝術好或者係語言策略好。 嗯， 點解你無端端拋一句三百年一遇可以抵擋三百年？ 所以我咪問個問題咯，你點可以喺嗰幾個鐘頭裏邊係咁以開一下會，就話俾我哋香港人聽呢、這個港珠澳大橋呢、這個設計係冇問題 的。啊 ，OK， 即使你話其實佢當中有多好多缺陷嘅，唔好講三百年一遇嗰樣嘢先啦。你看完設計圖就咁判斷， 我都不知道圖是真定假的。 使唔使揾個潛水員去即係潛潛？咁、係有冇問題啊，大佬？係咪？使唔使我哋成立一個即係專家嘅小組，即係集齊喺呢啲咁嘅土木工程或者係對呢個環境啊、即係天文啊嗰啲係有認識嘅專家嚟研究一下呢個問題啊？使唔需要攞下獨立呢個調查報告研究一下有冇問題啊，大佬？ 而家就凭一个嘅路政署署长上去视察完，跟住话俾你听冇问题。 我唔知佢咩嘅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啊，但系你上完去嗰几个钟头就落一个咁嘅决定，跟住有多句就话除非系三百年一遇，咁即系有事定冇事嘅，大佬。 嗱，仲有啊，呢一个 即系三百年内一定有事咁样啊。 呢、這个路政署署长咧，亦除咗讲咗呢个三百年一遇呢一个咁嘅。中國用語之外咧，佢都講到就話，唉，我哋而家呢一種嘅叫做弱波石咧，五公噸咧係一個點點點咁勁嘅一個嘅防御，即係嗰啲 唔識啊咩叫弱波石啊，大佬 弱波石，即係總言之就嗰啲你而家 佢嗰啲等嗰啲 睇到嗰啲咩 十字架 啊，嗰啲好似十字架咁樣啦。咁其實咧， 原來我哋嘅，咁啱我上個兩幾個禮拜都去過萬宜水庫，大家咧可以去下萬宜水庫嗰度睇一睇，因為我哋嗰度咧同樣有呢啲嘅所謂嘅弱波石，或者叫工扭工字塊， 嗯 啊，好好靚，好靚，真係大家可以去睇下， 好工整嘅， 有 係啦， 有7000塊呢一種25噸嘅弱波石喺度，佢話依個所謂5吨啦。的弱波石和这个25吨，我们连萬宜水庫都要用25吨、 嗯、 你现在那个的用5吨，我真的有合理怀疑究竟是不是可以抵到300年一遇的台风呢？好了、嗯、不要讲这个萬宜水庫了，还有这个的什么人工岛呢，那个的叫做船湾淡水湖，船湾淡水湖都是超过5吨、嗯、即是说我们香港那些的所谓的湖啊，嗰啲嘅水塘啊，諸如此類呢啲咧，都係用緊比5吨更強嘅呢啲咁嘅 弱波石。 弱波石，喂你話俾我聽，原來我哋嘅國家級工程係用一個咁嘅5吨。 唔係我作為一個 layman 啦，即係呢啲嘢我哋唔係 professional， 我唔敢同你拗啦。但係冇理由你整到咁核突嘅係嘛？喂，點解會散曬㗎？喂，就算我哋唔識。那個工程或者係識呢個即係遇颱風嘅安全嘅問題，你都砌好佢啦，係嘛？喂，呢個好自然嘅道理。 呢個就另外超個問題，你嘅設計問題啦。即係話，我而家咧佢哋嗰邊嘅講法啦，即係後屘啊， 不規則嘛， 鍾錦華咧又即係鸚鵡學舌講翻出嚟啦，就話哦，其實咧呢啲係隨機放落去嘅。好啦，我下一個問題就好啦，我唔質疑你嘅安全性啦，嗰啲防抵禦性啦，我唔 點解隨機咧？ 唔係，你都砌得好睇啲啦，係咪啊？ 唔係，你都要解釋俾我聽點解隨機。 你兩邊左，你左右咧，其實係唔對稱嘅，放到 跟住喺嗰啲海度就 做咩要隨機咧？你話 即係我哋喺上邊即係呢個航拍嘅時候見到嗰啲亂殺大龍嘅 啊？ 唔係喺我哋嘅角度或者我哋嘅觀感就係似係你俾人吹散曬喎， 似咯。 跟住你執唔翻啊？因為點解咧？嗰啲嘢好重啊嘛，你仲喺個海底入邊， 係啦， 你執唔翻，你係趕唔切啊， 係啦。 系嘛？即系喺通車之前，你執唔翻啊！嗰樣已經大禍啊！ 咁好啦，我哋依啲咁嘅識條鐵嘅人，咁啊，梗係冇證據啦。咁而家我最大嘅問題就係，我點解唔信你路政署署長咧？其實阿土伯頭先講過一點啦。今時今日嘅公務員，成個 incentive program 出現咗問題， 係俾人入曬嘛？ 你邊一個？因為你特別今次個所謂嘅港珠澳大橋咧，係一個國家工程。邊度你出聲啊？所謂嘅嗰個管理局咧，你香港嗰邊咧就係其中一個人，就係路政署署長負責監督。你夠唔夠膽監督啊？你今時今日你夠唔夠膽真係監督呢一個嘅國家級工程啊？然後跟住你又睇到呢一個嘅DQ 主任一個小小嘅政務官，可以完全違法違反香港法例去去 DQ 嗰啲嘅參選者。呢、这個成樣嘢啊 ，DQ 完之後佢就升官發財， 唔係，所以我咪話咯，即係我你一開波話要講呢個題目嗰陣時候咧，我應該個感覺就係、是、以前我哋係會信 嘅，係啊，你以前會信噶， 因為我哋覺得啲公務員係政治中立嘅， 啊， 我唔會因為權勢，我唔會因為錢嘅問題，唔會因為自己嘅前途問題，我哋係會講大話呃公眾噶嘛， 啊， 因為呢樣嘢安全就安全，唔安全就唔安全，係、 啊、 咪要執過佢就執過佢，我點會係因為為咗 please 我哋個老細？而是講啲虛話出嚟㗎， 因為以前英國政府都唔會要你咁樣做法。 唔係英國政府會點咧？得，我哋成立個調查小組，以時間換取空間。二有問題嘅時候執咗佢啦。因為點解咧？跟住你出事嘅時候仲大鑊啊，大佬！ 你而家咧睇到香港所有 even 內部嘅工程，咩公屋鉛水啊啊呢啲，當一涉及到中字派、中字頭嘅國企嘅時候， 全部唔敢嘅。 全部你都睇到啦，嗰啲嘅咩屋宇署署長出嚟講嘢，即係叫做不盡不實講啲嘢。你何況今次呢個港珠澳大橋係涉及到國家級工程， 嗯， 已經定位咗啦。喂，當如果嗰個管理局定位咗之後，你信唔信路政署署長佢夠膽出嚟講一啲嘢 係違反阿爺嘅意見嘅咧？ 你夠唔夠膽？ 我真係唔信， 唔信咯、 啊。你真係找事啊！真係呢樣嘢真係係嘛？ 監都有坐喎，隨時 咁咪未至於咁嚴重。但 你唔知喎，因為你知道中聯辦啲 file 好勁嘅喎。 你驚個文化就係咁啊嘛。所以我哋先唔信，我都想覺得你咁樣係不規則 randomly 咁拋落去個海，呢個係事實。 嗯， 同埋我都想信呢樣嘢，因為我都唔想。到時在財委會再撥款去執過佢，咁都幾大鑊，即係攞我哋啲錢嚟嘥嘅啫。我哋又唔係搭揸架車去好多次，係嘛？但係如果真係因為頭先你嗰個嘅講法咁樣，因為係聽阿爺講，因為我係佢嘅人，我係佢條狗，所以咧你嘅專業判斷咧都完全係受到政治影響嘅話咧，喂這個就好大鑊嗰件事咯。 但 係 呢個咧，我自己覺得就係而 即係我不能夠排除呢個可能性。 香港市民對於公務員嗰個嘅信任咧，我自己覺得就以你從呢件事你睇到嘅，你試下上 Facebook 睇啦， 零 睇嘅咧，基本上冇人信呢個鍾錦華所講嘅嘢，冇人信啦。基本上大家嘅反應都係， 同埋咧之前啊已經揾咗前咩土木工程署嘅署長出嚟噏過嘢嘅啦。 嗯， 我最初睇電視嘅時候，我都想信， 佢要揾前先得啊，而家 前啊，後屘發覺前唔掂，就揾現。 啊！ 我有 follow 呢段新聞嘅，因為佢日都喺度辯解緊呢樣嘢噶嘛。唔係我都想信啊，因為點解咧？我唔信嘅話，即係你要成立呢個調查委員會。我唔信嘅話，我就要搞多個，即係要再幾難喺個海底度撈翻嗰啲不規則嗰啲石墩或者叫咩話？ 嗰啲咩柳字石 啊？柳字石出嚟啊！我都唔知佢點樣搞啊，大佬唔知攞咩嘢可以搞即係佢鋪翻正嗰樣嘢。喂，但系我都想信，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一次一次解释，即系正如啲女人咁讲，即系你呢个狡辩，其实你系讲大话嘅呢条友。 咪嗰阵时咧，即系中国嘅嗰啲黑段子咧，有一种嘅讲法咧，即系黑段子嘅意思就系、是、啊，如果中国政府否认系否认嘅嘢，你就要惊啦。即系有一个段子嘅咁样。当然最后咧就是，如果系否认，就一定系噶啦。 嗯， 先系真的。如果佢系冇否认，唔知点样，即系总之经过。 唔系，所以老共咧自己系要反省。你经过咩豆腐渣工程啊、三聚氰胺啊呢啲咁嘅公共政策嘅问题咧，你都系监察唔好嘅。你都系因为贪污腐败，所以系偷工减料嘅，令到我哋系冇晒信任啊。所以香港人咧见到佢嗰个叫咩话？那个防波堤啊， 防波堤嗰啲咩柳字石 航拍 啊。 已經係覺得你都係流噶啦，你都係流噶啦，你都係 嗱呢件事咧， 再加呢個咩脱軌係嘛？屌， 哦 呢個高鐵 出軌， 出軌甩碌，即係甩碌啦，係嘛？喂，我哋係先驗地，我都唔想自己係咁唔理性嘅，但係先驗地，你都係彎噶啦，你都係你做埋啲工程都係亂嚟噶啦，都係偷工減料噶啦。都是因为贪污腐败的原因，就是明明是应该十元做的，你拿两元两三元来做，大佬搞到弯晒的了。 你所说的就是我和你某个程度上可能都是同类型的人，不会是这样的，就是以前的想法就是说 希望不要是这样， 不要那么什么啦，就是相信一些专业人士啦，就是大家不 要政治挂帅。 是的，喂，现在不到你真的相信香港公务员，因为为什么呢？我不要说那么远，你刚才说出轨都是啦，都是。你淨係港珠澳大橋出現過幾多事呢？譬如舉例，你睇翻新聞咁樣，佢咧喺 死咗好多工人 咧。2017年12月1日，呢、這個咧土木工程署咧就將呢個承判商裏面19個職員咧就涉嫌喺港珠澳大橋個營運土，大家都記得噶， 運營土 測試壓力裝造假。喂，但係呢個新聞大家記唔記得？ 記得， 好近期嘅咋，2017年嘅事嚟嘅咋。好啦，跟住仲有2018年2月最近嘅事咧，都系二月就点咧？发现咧港珠澳大桥咧有两个降源筒大幅沉降， 嗯， 路政署咧就承认呢个沉降咧达到130至170毫米，不过路政署又话唔影响安全。喂，嗱呢啲所有嘅新闻系喺2017年。年底至到而家，有關港珠澳大橋陸續出現一啲咁嘅又沉降又成諸如此類。喂，你令我哋覺得，我信唔信你路政署好咧？你話冇問題喎， 都係流流地咯， 係咯。就加埋你頭先所講嘅呢個又呢個高鐵出軌啊，各項目好多嘅工程，只要涉及中字嘅國企，就出事啦， 全部蝦嘢。 咁於是我哋香港市民就會覺得，喂。 點解會咁咧？以前香港好似唔係咁嘅喎，跟住會唔會係貪污腐敗進入咗香港 咧？以前你諗下，老共鬱點解唔俾我哋起新機場嘅年代？佢就話咧，所有你啲工程咧都係判俾英國佬啊、法國佬啊、德國佬，就益曬你啲西方世界。你記唔記得當年九十年代八九民運之後話要起新機場，重回香港人嘅信心嘅時候，老共咪反對嘅、 啊， 老平咪走出嚟撲出嚟，孖呢個彭定康話佢呢個車毀人亡嘅，就洗曬我哋香港啲儲備啊嘛。當年其中一個陰謀論就係話，你呢啲咁嘅工程判曬俾 英國 佬、法國佬、德國佬，甚至乎美國佬、 啊， 全部唔係俾我哋嘅、啊。好啦。現在由一個極端走另一個極端，回歸之後，這些工程即使是你麻麻地的判頭都照給你做， 嗯， 那就嗨曬嘢咯，全部、 啊、所以 不是你問我們，我寧願你貴一點、 嗯、 因為這些是涉及到、就是、公共安全的問題嘛。 現在對於 不要說形象的問題， 中國企業呢你給貴一點都沒用的貴啲，佢都照係咁， 佢照殺你，照殺你， 照殺。依、這個同嗰個價格係無關嘅， 照待多啲， 係啦， 照待多啲啲。 唔係咁，所以我話咧，嗱，而家我覺得我哋所謂叫土共政府，我以前好少用呢啲咁嘅 terms 咧，呢啲咁嘅 labeling 嘅 terms 咧，去應用喺即係人嘅身上、政府嘅身上。但係事實上，你睇到而家香港真係進入香港嘅土共政府，因為點解我話土共政府咧？就係、是、你睇到佢已經冇咗自由意志。 嗯， 一涉及到中國政府，我當然不會相信這個是由中央政府的一個任何 的意思的東西，這個絕對是地方政府的東西、 嗯、 中央政府沒有任何的 incentive 要搞我， 甚至乎地方政府都是外判個工程出去而已、 啊、 當然有機會是當中是貪污、 啊、 即是蛇鼠一窩， 我不會覺得這個會是習帝的意思啦、啊，但是你看到现在我们香港政府那种的即意志的薄弱、 嗯、 即是一涉及中字的东西，你又好像你说以前来说成立了独立委员会很久，因为不是只是说今次 拖拖时间先、啊、 不是说弱波石、啊、你今次的港珠澳大桥出现的问题、啊、是两次、三次、四次出现问题，你以前来说机场那些的超支成立了这个的独立委员会调查啦， 你不用啊，香港为什么要走水货 啊？ 为什么大陆人要不停来香港买益力多啊，买我们那些东西 啊？就是因为你香港 买奶粉 加实啊嘛， 没错啦。喂，又在内地有钱什么买不到，但我不知道你那些是坚定流来的嘛，我不知道你那些益力都是坚的嘛，我不知道你的公仔面是不是即係偽造噶嘛？唔係呢個就係其實對政府嘅一個信任嘅問題啊嘛。對政府能夠監察同埋管理呢個地方嘅能力嘅問題嘅質疑啊嘛。 我就係認為，我唔相信咧中央政府咧對於呢啲嘅事件當中，如果香港政府係能夠揸正嚟做，佢會有咩意見？喂，都係反腐啫嘛！你而家你睇到林鄭月娥連呢個意志都冇。由林鄭月娥帶到去呢個路政署署長諸如此類一系列嘅人，只要一聽到個中字就怕。 同埋咧，以前係唔會咁快飛撲出嚟揾咁多人去 defend。 冇事冇事冇事冇事冇事， 唔係一句講完，即係證明你越辯解，其實你係越有問題。我今次呢個係gut feeling嚟嘅啫，我完全即係真係老實講，嗰啲咁嘅咩石，我完全唔知佢咁樣擺係堅定流啊！我真係睇設計圖嘅比較。 我記嗱，我教你點樣認住嗰個名 字。係 弱波， 弱波，你飲大兩杯，大佬弱波石。 係啦， 啊，喂，你咁樣辯解法，你我睇嗰啲設計圖，你係唔符嘅，同埋喺個海度亂曬大浪。 嗯， 唔使專業人士都知道你有問題，都知道你係有啲嘢嘅。 總言之，你不可以憑一個嘅路政署署長上咗去，我唔知幾多日啦，兩日到啦嚇，又跟住翻嚟就話我睇過啲文件乜乜乜乜乜，好似你講喺外面睇下，跟住聽下佢哋點講，你基本上你翻落嚟係將嗰個咩管理局嗰啲人嘅講法照講一次，對香港人照講一次。喂，呢個唔係一個負責嘅路政署署長 你應該嘅一種嘅叫做工作嘅水平嚟，你係負責監督的。 我係佢咧，就會點講？ 你係監督嘅大佬，你係 代表香港人去監督噶嘛？ 我係佢咧，死撐會點講咧？就是有八號風球嘅時候咧，我哋都封咗條橋噶啦， 都唔會行噶啦， 根本都唔會行噶啦，咁咪算咯，大佬。 即係我，所以我覺得咧， 既然你都係三百年一遇嘅嘢， 當然話。因為幾點？一，我哋我同阿土當然唔識啦，土木工程呢啲嘢，我哋憑 common sense 覺得好有問題。第二，但係連個工作方法，我自己覺得 by common sense 都覺得你好有問題。老政處，你一個嘅處長上去之後，翻嚟講嘅嘢，全部基本上我係聽過嘅，即係就係管理局嗰套言說啫嘛。 嗯， 喂，照計係咪應該要成立一個你作為一個監督者？你唔係淨係憑？上去望一望，碌一碌噶。 我成立個專家小組 啊， 就呢個問題，我哋同即係內地嘅負責工程嘅部門去商討，究竟有冇問題 啊？你驚死得罪佢而家？ 我哋盡快提交呢個報告 啊， 俾香港人有個交代。至於係咪能夠準時通車嘅問題咧，我哋認為安全係最重要。 係啦， 講完啦。 你仲要？ 如果既然你航拍到我哋有問題嘅話，我哋喺今日。應承大家，我哋要作出呢個保證。 乜你仲要 即係呢個亡羊補牢啊，大佬！ 你仲要翻落嚟同我講三百年一遇，仲要咁講嘢法啊？仲有啊！ 即係證明你有事。 你仲要三百年一遇，跟住咧上面嗰個嘅大陸嗰邊嘅管理局局長嗰、那個餘烈，佢講嘢更加恐怖。佢話係啊，你哋香港人有香港人做法，我哋有我哋嘅做法。 咁啊，仲大鑊！ 佢咁講喎， 呢啲段新聞我未睇喎，大佬， 係啊， 咁經典啊！ 係依個係路政署署長去之前咧，呢一個咁嘅餘烈咧，即係嗰個副局長，呢個管理局副局長， 即係證明有問題喎，大佬。 喂，如果你咪即係話緊俾我聽，你話俾我聽，你係用緊大陸嘅做法， 咁我好驚喎，大佬。 不過佢又講得啱嘅喎，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嘅喎。佢而家講緊俾你聽， 中國特色嘅 呢個世界有兩種 嘅， 佢講係有兩種嘅總準則，國際準則。中国准则 是中国特色的人权，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特色的工程 啊！ 咁我真系惊，大佬，咁即系证明一定有问题，一定嗨嘢。 即系喂，呢个余烈已经讲咗俾你听，我而家嘅做法系同你香港嘅做法唔同噶。喂，讲埋俾你听啦，系咪啊？即系一系咧，佢呢句说话系负气说话，负气说话就系、是、呢、这个负气说话个态度都唔啱噶。嗰条桥系三方出资。三地政府都有呢個監督權， 香港仲係出大部分， 40%，我哋出。好啦，你呢個餘烈咁講嘅時候，我話一係咧，你就真係認真咁講，喂，我哋係用緊另一套嘅方法。咁我同你第一個反應就好驚喎，咁樣。 唔係， 第二 工程有冇第二個方法㗎？即係唔同國家有國家各處例㗎，大佬。 又係嗰句，我識條鐵。 唔係你有國際標準噶嘛，大佬，即係呢樣安全安全，嗰樣唔安全。 咁我相信我哋香港過一直都係用國際標準啩。 冇錯， 即係同國際接軌 嘅大佬。 啊，咁如果你阿餘烈嘅講法唔係嘅，唔係只係一個負氣説話，咁啊又係恐怖啦。嘅意思就係話佢真係當 佢俾咗貼士你，真係有危險咯，叫你唔好去。 我而家我哋你出人出錢又點啊？而家我管你。你唔好阿支阿助， 系我认为安全安全， 啊、 我认为唔安全就唔安全，咁啊真系好惊。 咪呢个而家就系香港 唔使啦，计呢个 UGL 之后，香港嘅反对派喺呢个问题上面要穷追猛打， 系啊， 得个结论啫。 啊， 甚至乎喺立法会成立呢个权力及特权法案嘅调查委员会， 嗯、 就呢个工程嘅即系安全同埋有冇合乎标准嘅问题、设计嘅问题，重新调查一次。如果唔系，你真系死梗嘅。唔係我都話啦，其實呢樣嘢咧，好彩你就真係三百年之後先遇一次。 嗯， 三百年內遇一次咧，如果係頭嗰十零廿年咧，你都出緊事話俾你聽。 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就本來就預備咗另外兩個 topic， 不過咧，阿土伯係一個準時收工嘅人，我尊重你一個準時收工呢個咁專業嘅精神。 我諗住宵夜同你，今晚真係宵夜真係要。 好，今日咧就嚇、啊、講到呢一度， 冇咗細糧差咗少少啦，係嘛？ 都唔係啊，都幾好啊 ，OK 啊 ，OK。 好，拜拜， 拜拜。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哦。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噶咯喎。